I'll show you some objects, then please do what I ask. 我现在会给您看几样东西，你请您照我说的去做。我现在会给您看几样东西，你请您照我说的去做。 Please take this. 拿去，拿去。 Please give me the glasses. 请把眼镜给我，请把眼镜给我。 Please put the pencil on the envelope. 把笔放在信封上。把笔放在信封上。 Please turn the glass over and pick up the scissors. 请把杯子倒过来放，然后拿起剪刀。请把杯子倒过来放，然后拿起剪刀。